回答。昨天情人还好吗？还不睡吗？还想我吗？就好像我们还在一起一样。昨天情人好吗？还想不开吗？哎呀哎呀哎呀，你真的爱我吗？想起我，你终究还爱他。要我永远等你吗？你何时才想清楚呢？或者你想我永远对你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大牌主打歌，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他是古巨基。实际上呢，他在转音和花腔部分已经算是非常厉害的歌手。他出道也很早，大概已经有20年时间。这些听起来都会让不熟悉他的人觉得惊讶。刚才这首歌叫做《从前情人好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到的是两位华纳的来自于新加坡的天后级的歌手的合作，一位是蔡健雅，而另外一位是孙燕姿。 拥抱的时候心情有点痛，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别对我抱歉，也总觉得对我亏欠。现在他在你的身边，就对他好一点。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遇见了永远，不要说再见。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输给了永远，我们曾经过那么多考验，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谁在你的身边，就对谁好一点。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遇见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还是回到了原点， 我应该就走开，就算感情还在， 我应该就放开，对他负责依赖。 我曾有过的愿望， 这是属于你们的未来。 不要看到你们的爱